三，好的，今天的圈圈点点呢，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一个类玛丽姐姐说故事或是类维维的广播剧这个样子。 那我呢， 你不要现在就玩那一只好不好，下个小时再玩它。 对不起， 把那一根放下，你不要到下台等它没电我就揍你。 它长在我身上放不下。 它不长在你身上，那一只是大师的，也不是你的，怎么长在你身上？今天第一个小时呢，为什么说有一个微微的玛丽姐姐说故事或是微广播剧呢？是因为我们跟那个，这在哪，这完蛋了，突然忘记出版社，皇冠。 完蛋了，完蛋了。 皇冠啦，皇冠啦，跟皇冠的合作。最近有一本书呢叫做很怕章草集短篇，好， 很怕， 对，很怕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的故事都是有一些惊悚啊，或是毛毛的啊，或是怪怪的啊，或是有时候结局突然来给你一个回马枪这个样子， 就是集短篇。 对，然后它这一本书里面， 我也想要写集短篇。 哇，你声音怎么可以这么小啊？ 我也想要写集短篇， 你也可以开始写啊。 我声音很小，所以我应该要用麦克风。 不是那个，哎，是我们之前很喜欢那个极短片，叫什么？亮亮圆圆 还是绵？ 我记得是叠字哎， 晶晶啦。 哦，晶晶，对，他的极短片也很厉害。张草呢，他之前写了很多小说，但他这一本是极短片，里面有几篇啊？超多的。我看一下哦。就是很多篇，然后呢我们选了五篇，今天录了五篇章草的故事要给大家听。他有粉丝团吗？ 想认识晶晶， 你可以去认识他， 想知道他在干嘛。 而且还有人说章草是华人界的史蒂芬金，或是华人界的伊藤润二。这一本他的最新极短篇呢，是他等了11年的极致之作。那今天选了五篇呢，同时就是大家在听的同时，你也可以之后在 APP 来留言投票，就是你只要留言说今天我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就好了，我们待会会一篇一篇的讲。你只要留说今天这五篇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哪一哪一哪一哪一篇，就有机会得到这一本章草极短篇很怕。就这样，今天的2月22号没有生日寿星。 怎么会这样？二月份不是很满吗？ 有人需要帮别人庆生了，但这不是他自己本人留言，就想祝他生日快乐。好的，待会就到我们章草集短篇的时候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 I am your man， 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89周第五名周汤豪，帅到分手。第四名田雅霍，小醋瓶。第三名五月天，好好。第二名831，不关你的事。第一名林宥嘉，天天想你。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谷谷。 好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章草集短篇很怕当中。我是玛丽。 我是都玛丽都不理我的马克。 因为你就是好好的，就是现在就介绍章草就好了，你在那边炉什么炉？ 我在炉什么？我刚在炉什么？ 我不知道啊，就是很烦啊。好的，今天第一篇呢为你送上的章草集短篇，这一篇叫做搬家。 他将车子开到别墅门前，催促三个孩子和妻子下车。 哇，好大好漂亮的房子哦。 小女儿惊叹道。 爸爸，这是谁的家啊？ 这是爸爸盖的房子哦。 他的语气不带一丝兴奋，反而像在述说一件悲痛的事。孩子们都还小，完全不会明白他这几个月来的煎熬。 我们干嘛来这儿？ 大儿子稍懂人事，困惑地问道。 我们今天要搬进来住啊。 孩子们一阵惊呼，不敢置信地问他。 真的吗？那我们原来的房子怎么办？ 我们不回去了。 小女儿像要哭出来似的说。 可是我的洋娃娃还有熊宝宝还没有拿过来耶。 别担心，以后再买新的就好了。 妻子终于为他打圆场了。 真的吗？可是我喜欢旧的。 他没再听小女儿在说什么，从裤袋里取出钱包，再从钱包取出信用卡，然后将信用卡插入门缝，动了几下，门把应声而开了。虽然信用卡已经在上个月被停卡了，他依然将扭曲的信用卡收回裤袋。其实他们已经回不去旧家了。今天下午，房子已经被查封了，他什么也没带出来，包括早已被提领一空的存款簿。他一大早带孩子开车出门，四处绕行，不让法院的人找到他，至少他暂时还需要这辆车。一直到午夜，他才带着疲惫不堪的孩子来到这所别墅。孩子们走进客厅，虽然累了，依然兴奋地惊叹连连。 哇，好大的电视哦，像墙壁那么大耶。 好舒服的沙发哦。 爸爸，我的房间是不是在楼上？ 来来来，大家先坐下来。他走去准备放映机，看个卡通，喝个冷饮。他拉开巨型电视下方的抽屉，挑了一片高画质蓝光光碟。 不用先洗澡吗？ 小女儿忧心地看看挂钟，又看看妈妈。 不用。 妈妈慈爱地抚抚她的头。孩子们被电视上的画面吸引住时，他走去厨房，打开冰箱，取出冰块。他回顾着厨房中昂贵的巨型冰箱、烤箱、洗碗机、餐具等等。严格来说，这一切都是他的。这些日子以来，他终于明白富者为何为富，也明白了富爸爸的不传之秘。那位叫他建这栋房子的人，明明那么有钱，却从来没付过他工钱。每当工程进行到某个阶段，他要向那人收钱时，那人总有办法令他相信下次一定收得到钱。他也总是相信这样一位巨富理所当然会还清所有费用。为了不让自己失去这个工程，他抵押房子和车子，甚至不惜向地下钱庄借钱周转。没想到上个月那位巨富的律师告诉他， 你工程违约延期，依合约必须赔款。 他整个人仿如被雷打到一般。这是什么道理？帮他盖了栋别墅没收钱还要赔钱，什么违约？还不是因为他临时要求改这个改那才拖慢的吗？本来说要改合约又不了了之，原来他一早就打算坑他了。他甚至孬种到只派一个洋洋得意的走狗律师来打发他。他囊空如洗，唯一的希望也落空了。对方是黑白两道商政法三方通吃的大人物，他根本无力对抗。不过他也知道那人相当迷信择日看风水，明天就是那人挑定的好日子，在明天中午以前是没人会踏进来这间豪宅的。他在每个杯子倒入饮料，放进两粒冰块，最后再将事先溶解的安眠药放进去，再让自己堆起笑脸端饮料去客厅。不久他看着孩子们沉沉睡去，才跟妻子取出刚才在便利商店买的木炭，放在从厨房拿来的英国进口高级限量彩绘瓷碗工中。妻子湿着眼眶帮他点燃木炭的那一刻，他小声说了句对不起。脑中浮现明日中午的画面，当巨富开门时会看见他们一家人全部坐在客厅里迎接，他还打算坐在面对正门的沙发上。他告诉沉睡中的孩子，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要永远永远住在这里。 喜欢搬家吗？今天第一篇为你送上的是搬家，紧接着为你送上第二篇的张草集短篇，这一篇叫做失踪。 我推开家门，看见一脸惊慌的妻子正焦虑地望着我，我不知该如何启齿。我去过学校了，我决定如实招认。小茹不在，我等了一个小时，小朋友都走光了，我还是没有看到小茹。我上班时间晚，通常中午才起床，正好去学校等女儿下课，陪她到才艺班去，才到酒吧去上班。可是今天我睡迟了一些些，去到学校时，学生们已经在鱼罐离开校门了。我如常站在围墙外等待，却一直没有等到应该出现的小茹。说不定小茹不乖，所以被老师留了下来。说不定小茹有社团活动，忘了告诉我。说不定，其实最可能是因为我睡迟了，小茹一定是出来没见到我，不知跑哪儿去了。万一她被坏人拐走了怎么办？我懊悔不已，心急如焚，跑进学校去，跑到小茹的教室去，跑到办公室去，跑到操场去，果然都不见小茹的踪影。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位校警叫住了我。 哎，不能擅闯校园啊！ 我告诉他我的处境，问他有没有见到我的女儿。妻子一面听我叙述，一面掉泪，她双手掩住嘴，睁大眼，哀伤地望着我。刹那间，我发觉她似乎老了许多。是我的错，我们要不要报警？ 阿杰， 妻子哽咽着，朝我伸出手。 你要冷静，你听我说。 我的脑袋瞬间一片冰冷，他是什么意思？通常这种语气都表示有重大的恶讯，难道莫非妻子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我退缩了一步，下意识不想让妻子碰到我。 你知道什么？直接告诉我啊！ 我心中十分惧怕，我担心会受不了。 小茹她…… 一阵钥匙开门声，家门忽然打开，传入一把声音。 妈，他们还没找…… 声音戛然而止，进门的女子整个愣住，惊讶地望着我。妻子走上前去拥着那女子。 小茹，你爸他没失踪，他是自个回来的。 小茹？他是小茹？他怎么会是小茹？我的小茹是个小女生啊。眼前的女子剪了秀气的短发，下巴尖尖，可我的小茹是绑两条辫子，脸庞圆圆的小学生啊。那女子扑向我，紧搂着我，哭着说： 爸，你回来了，幸好你还认得路。 妻子抹去泪水说： 今天早上医院通知我们说你失踪了，不在病床上，我们担心的要命。 医院？我一头雾水，什么医院啊？ 18年前你去接小茹放学时被车子撞了，一直没醒来。 我的泪水奔流而出。小茹说： 谢谢你爸爸，这是我最好的结婚礼物。 现在我们听完两篇了，我已经忘记第一篇篇名了，怎么办？ 搬家。 第一篇叫搬家，第二篇叫失踪，所以要请大家记得篇名才可以参加 APP 的投票，对不对？ 对，今天听完五篇之后，你就可以留言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了。 搬家失踪第三篇金库密码。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柯志堂的《找到我》。 如果你知道我的坚定脆弱，如果你看到我有多么荒谬，你会毫不犹豫地拉紧我，不让我继续远走。你会吧，如果还记得那些色彩斑驳与这片记忆的贫瘠与肥沃，你会毫不犹豫地拉着我，在结局也一起播种。你会吧，如果你知道，你会吧，如果你知在最完美的生命里无意义 需要经过的麦田里面找到我，找到我或错过我，找到我然后拉住我，找到我错过我，找到我拉住我。写下的你我与这段回忆的勇气与洒脱，你会不带心事笑看着我，像是说着却也没说，你会吧，如果你知道，你会吧，如果你知找到我，拉住我。 搬家，听完了失踪，接下来第三篇的极短篇，篇名叫做《乖宝宝》。在这篇极短篇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专业的配音员是如何精准的，又非常惟妙惟肖的演绎着一名 爷爷吗？ 妈宝， 我演这篇我演 妈 宝， 妈妈说什么，他都说好，他就是一个乖宝。 我知道这么做很对不起他的母亲，但是我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对大家都比较好。我搬了家，搬离了他母亲住的家，当然也是他从小住了20多年的家。在听我详述来龙去脉之前，请不要说我是一个坏媳妇。事实上，打从新婚第一天起，我就想搬出去了，说明白一点，是想逃出去。新婚那一天，经过疲累的婚宴之后，我们回到了装饰大红寝具还有窗帘的新房。虽然累，两个人却忍不住喜悦，想在新房好好温存一番。我们正在兴头上的时候，脱到只剩一件衣服的时候，寝室房门传来响亮的拍门声，门把被人用力的扭动，整扇门像是要被撞破一样，我吓得兴致全失了，脑子一团乱，是强盗来了吗？还是怎么样？老公拉起脱了一半的内裤，口中嘟嘟囔囔的去应门。 哦，好啦好啦，我不小心锁了。 我还正疑心发生什么事，他已经打开门了。他的母亲马上冲进来，摸摸他的脸。 哎，你没事吧？为什么锁门啊？吓死妈妈了，我看不到你怎么办呢？ 我目瞪口呆，一时弄不懂我看到的场面。后来老公才告诉我，从小他母亲就不让他锁门睡觉， 因为他晚上要来看看他睡得安不安稳，被子有没有踢开之类的。他说他母亲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口渴了不会自己倒水，只要嚷一声，他的母亲就赶快递上，然后喝了水， 把杯子放在窗边，茶几或是厕所随便放，反正就等人收拾，更不要说帮忙做家事了。有一次我只不过洗碗后叫他帮忙抹干，就被他母亲臭骂了一顿。 你存心害我儿子是不是呀你啊？你家里也是这么教你的吗？男人是做这种事的呀。 骂完之后还在一旁哭泣。 要许我，我宝贝儿子怎么落到这种田地啊。 有时我半夜惊醒，发现他母亲正在床边弯腰端详他的儿子，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有的时候还会抚抚他的头发或亲亲他的额头，甚至还会哼摇篮曲。我忍不住问我老公说，你不觉得你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他说 不会啊，我妈关心我，我觉得很好啊。 我又问他，那你当兵那两年怎么办？ 我脊椎侧弯没当兵。 过了不久我已经精神紧张，每天下班回家越靠近家门我就越是焦虑，晚上更是辗转难眠，丝毫不想跟他做爱。他说我性冷感，我告诉他 万一我们做到一半你妈开门进来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关系啊，他反正想抱孙子，高兴还来不及呢。 够了，这样下去我会疯掉的。我告诉他，他必须在我们两个女人之间选一个，不然我很乐意离婚。经过多次争执之后，当我终于拿出离婚申请书时，他崩溃了。我们终于搬家。我们搬家那一天，他母亲呼天抢地，敲邻居的门诉苦，什么我听过的没听过的故事，所有的骂人的话全都出来了。我狠下心不理他，默默的搬家，反正就交给我老公去处理歇斯底里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忧郁过度，半年后他的母亲过世了，听说去世前体重只剩一半。我不能说我没有感到抱歉，可是我的抱歉很快就被焦虑取代了。每天晚上他开始在我们的新家出现，有时我半夜惊醒，发现他正在床边一脸满足的弯腰端详他的儿子，有时候摸他头发，亲他额头，甚至哼起摇篮曲。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门是上锁的，而他就像烟雾一般朦胧不清。我不敢出声，只能假装不知道，蒙头大睡。我甚至开始怀疑他的死是预谋的，目的是可以通行无阻的看望着他的儿子。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前三篇：搬家、 失踪、 乖宝宝。 到了第四篇， 搬家是在讲全家一起，没有孩子不知道， 然后全家一起搬进一个新家， 搬进一个新家，然后 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 爸爸带着全家自杀，这很恐怖啊！这个故事， 这很社会新闻，很毛骨悚然。 对，失踪呢？ 失踪就是一个老头儿，他回家了，但是他其实中间都是失忆的状态，因为他曾经出过车祸这个样子。 对，然后他其实睡了几十年啊，还是十几年， 就小孩都长大了。 对，然后。女儿哭着，爸爸就回来了， 爸爸。 乖宝宝是个妈宝的故事，也是个鬼故事。 最后就是有点鬼的气息在当中。 第四篇叫什么呢？ 第四篇这一篇叫做报平安。谁跟谁要报平安呢？ 喂，我接起手机，那头迟疑了一会儿，才出现了声音。 喂，小倩吗？ 我松了一口气，怎么，平安到台北啦？一路上没怎样吧？ 还好，我刚才 check in 不久，房间是321。 他的结结巴巴让我很是不安。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啊？ 没有。 他说没有，更可疑了，这种语气分明有问题嘛。 家里还好吗？ 没事没事，我拨了拨头发。看了一下闭钟，12点，一如他平常去出差那样嘛。 我要早点睡咯，小茹上床很久了，明天一大早还要送她去上学。你也早点睡吧。嗯， 等等。 他的语气急躁， 阻止我挂电话。 门窗有没有关好？再检查一下。 他怎么了？平常都是我在睡前检查门窗的啊，今天他人远在台北，反而关心起来了。 我知道啦，我待会儿会去看看。 瓦斯也是，查查看有没有关好。 你今天真的很反常诶，我忍不住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快说啊。 他忽然陷入了沉默，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让我也害怕了起来，身体微微扬起了一股寒意。 我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细小的气声，吓了我一跳。他似乎用手包住话筒，偷偷在说话。 我的房间有古怪。 什么古怪？我也不禁压低了声音，似乎怕那头有人在偷听那样。 那能换房间吗？ 他们说今天客满了，我很怀疑，大概是懒得帮我换。 有什么古怪？我急着想知道，又不敢说出那个字眼。 是那个吗？ 说完了，也不禁背脊发麻，疑神疑鬼地环顾起客厅来。整个客厅只有关小声免得吵到小孩的电视，正发出模糊的窸窣声。我从字幕上知道来宾在讨论功效惊人的遮瑕霜。他又沉默了许久才说， 刚才我搁下行李，想先去洗澡。 我抿着嘴点头。 我先到镜子前面去刮胡子。 这男人讲话能不能干脆一点？急死我了。 我看到你在镜子里面。 我差点叫起来，于是赶忙用捂住自己的嘴。 你看起来两眼无神，很可怕。就像 死人一样。 对。 他在电话那头好像因为我答对了显得有点高兴。 你眼花了吧？ 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恐惧，声音也微颤了起来。 一定是啦，还是你热水开太大了，镜面起雾了。 不是，在镜子里面，你站在我后面。现在你是站在我旁边。 我倒抽了一口寒气。 所以我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 我问了一个让我很好奇的问题。 在你旁边那个我穿什么衣服啊？ 他顿了一下，大概是转头去看吧。 跟你平常在家打扮一样啊，那件泰国旅行的纪念 T 恤，红色短裤。 我低头望望，没错，是我刚刚洗澡之后才换的。 我在看着你吗？ 我把手机紧贴耳朵，生怕听漏了任何一个字，同时走去大门压了压门把，确定锁紧了，推了推窗户，确定扣紧了，然后走进厨房。 对，现在你变得很错愕，你真的瞪我。 我听得出来他在发抖。我扭了扭瓦斯炉的开关，看看瓦斯关了没。一声巨响，我的耳朵刹那间聋了。一阵高热冲洗我的眼前，全身的皮肤瞬间化开，就失去了感觉。什么都还来不及反应的我，心里的最后个念头就是在电话另一头的他。我张开眼时，看见他缩着蹲在旅馆铺了地毯的地面，惊慌地朝手机叫喊着我的名字。 小倩，小倩，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回答啊？ 阿明，他停止叫嚷着，慢慢地转过头来，恐惧万分地瞪着我，口中兀自不停地喃喃地说 Oh my God. 然后他将视线移向我的背后，泪水忽然爆流。 天哪，是我害了你们吗？ 我缓缓回头，是小茹站在我后面，莫名地望着我们。 妈妈，我们在哪里？ 这一篇第四篇，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 最后的妈妈吗？ 小孩，小孩。 念完第四篇，我真的是念完以后不知所谓的一篇欸。 欸，我们是不是不能就是随便干预大家的想法，就是比如说、 哦、 比如说在帮我们做哦，这次要很感谢这几篇的音效啊背景啊， 我们要谢谢韩记， 对，韩记帮我们做的，所以我也不能透露韩记他个人最喜欢或觉得最可怕的是哪一篇咯。 哦，对哦。 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Lana Del Rey Born to Die， 待会还有最后一篇。 Feet don't fail me now. Take me to the finish line. All my heart it breaks every step that I take. But I'm open at the gates. They'll tell me that you're mine. Walking through the city streets. Is it by mistake or design? I feel so alone on the Friday nights. Can you make it feel like home if I tell you you're mine? It's like I told you, honey. Don't make me sad. Don't make me cry. Sometimes life is not enough and the road gets tough. I don't know why. Keep making laugh, let's go get high. The road is long, we'll carry on. Try to have fun in the meantime. Come and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Let me kiss you hard in the pouring rain. Like your girl's insane. Choose your last curse. This is the last time. Cause you and I, we were born to die.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I can see that once I was blind. I was so confused as a little child, trying to take what I could get, scared that I couldn't find all the answers I need. Don't make me sad. Sometimes love is not enough and the road gets tough. I don't know why. Keep making me laugh. Let's go get high. The road is long, we carry on. Try to have fun in the meantime. Can w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Let me kiss you hard in the pouring rain. Like your girl's insane. This is the last time. Cause you and I, we were born to die. We were born to die. We were born to die. Come and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Let me kiss you hard in the pouring rain. Like a girl's insane. Don't make me sad. Don't make me cry. Sometimes love is not enough and the road gets tough. I don't know why. Keep making me laugh. Let's go get high. The road is long, we carry on. Try to have fun in the meantime. Come and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I'm sorry. 到了本周，我们念这一本皇冠的章草集短篇《很怕》这一本书当中，我们截取了五篇，很快很快到了最后一篇的时间了。今天呢，为大家念的选的最后一篇叫做《晚餐》。晚餐餐桌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样可以听到非常专业的配音员， 就是我，我知道，我知道，我演爷爷， 对他如何精准的演， 还有奶奶， 爷爷。 晚饭时间到了。小玉从寝室出来，坐到她平日习惯的座位上去。桌上的菜肴比平日还要丰盛，她暗自注意到，有她喜欢的糖醋排骨，弟弟爱吃的鸡排，妈妈爱吃的粉蒸肉，爷爷爱吃的红烧狮子头，还有吃长斋的奶奶最喜欢吃的宫保素鱿鱼，甚至还准备了平常被禁止喝的罐装汽水。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小玉跟平常一样没考第一名嘛，没什么值得庆祝的，还是家里有人生日，会是谁呀？爷爷拿起了饭碗跟筷子，率先说： 开动。 大家都拿起了筷子，纷纷去夹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盘菜。这个时候，小玉注意到饭桌上少了一个人，饭桌上空出了一个位子，摆了一副碗筷，添了一碗满满的白饭，就像是个缺了吃饭的人嘛。 是谁没来吃饭？ 小玉就问啦。可是没有人回答，大家都沉默地低头吃饭，似乎没有人理会他的问题。他不安地四下张望，他知道少了一个人，却一时想不起来少了谁呀？这个人非常重要，可是常常在他生命中缺席，导致他的地位在小玉心中渐渐的淡薄。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咬了他爱吃的糖醋排骨，蜜汁满满的流到舌头上时，他忽然一阵心悸，惊恐地站起来。 爸爸呢？ 妈妈一边嚼着满口的粉蒸肉一边说： 哦，他一定又是公司太忙了。 是啊，爸爸自从开公司之后就很少在家吃饭了。以前他烧了一手好菜，常常在家下厨，以前他们也常常一家周末出游。曾几何时，爸爸好像家里的一缕孤魂一样，只有在半夜才静悄悄地开门进屋，然后累到瘫在沙发上。 不对， 小玉说， 为什么要放一碗他的饭？ 是哦，为什么呢？ 小弟一副不在乎的表情，开了罐汽水猛灌。小玉全身莫名的流过一阵寒意。 爸爸是不是死了？ 他听同学说过，有的习俗在家人死之后，还会在餐桌上摆副他的碗筷，让他可以跟以前一样，跟家人一起吃饭。这个时候，爷爷就骂啦： 小孩子乱讲话，你走你爸去死啊！ 小玉觉得一切都不对劲，她感到非常的害怕。她知道，她应该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啊，可是又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爸爸！ 情急之下，小玉大声的呐喊： 爸爸！ 爸爸的影子在椅子上一闪即逝。 爸爸！爸爸！爸爸！ 小玉发狂似的叫着，可是家人却冷漠的不理睬她，顶多很嫌恶的瞥她一眼，然后低头吃饭。可是小玉不放弃，她不停大声的叫着： 爸爸！爸爸！爸爸！ 一个男人的影子在椅子上越来越清楚了，他一脸憔悴，低头望着碗筷。男人悲哀的坐在桌子面前，迟迟不愿动筷。他好像听见女儿在叫他，他知道不可能，可是还是忍不住抬头望了望餐桌。果然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他。今天他煮了全家人爱吃的菜肴，补偿他生命中永远失去的珍贵时光。在这之前，他也为了补偿长期忽略的家人，计划了一场全家旅行。可是在去机场之前，他必须赶回公司处理一些事情，就叫了机场接送专车，想说先送家人过去。在他处理完公事赶往机场的路上，看见高速公路旁一辆被撞得稀巴烂的箱型车，马路旁散落一地的旅行箱都是他熟悉的款式，路肩上面还躺了七具盖了白布的人体，包括司机。他顿时崩溃了。今天是头七，他如以前未开公司的那段时光一样，为家人烧了一桌晚餐，

共同献声，全台实体数位排行同步冠军。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See you star.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Best movie theme song, Best movie music, La La Land, 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10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我是五八。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听完了五篇之后，欢迎大家现在可以赶快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把篇名告诉我们，然后隔两天我们就会抽出幸运儿送你这一本张草的极短篇。那提醒大家，我们会用脸书发送讯息，所以可能这几天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其他收件夹，免得漏信咯。 To the water,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Let me

你保持你的答案，我却不敷衍，又保持我们全部透过冰冻，你有了答案就轮到我来发问，我保持我的答案并不蒙混，但是 玛丽亚，你知道 MM 音乐教室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就是马克鸡跟玛丽鸡，他们鸡鸡相连到天边，他们鸡头鸭脚，鸡飞狗跳，鸡病过来，鸡头杀了、 欸。不是啦，MM 音乐教室就是。 来到今天的 MM 音乐教室 哦 耶、 oh, yeah. 在这些怪奇的短片之后我们要来唱歌哦 对啊 哦、oh, 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 怎么了吗 肛门有点热热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你的腿打得太开了 我今天 可能会造成撕裂伤 嗯撕裂伤不是欸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无用法也不能说他们无用啊就是那些发明啊，就是说什么坐马桶的时候，就你的脚其实要颠高一点。 那个很久之前不就讲了吗？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人那个时候说，女生可以穿高跟鞋上厕所， 对， 是一个垫高。 对， 嗯。 然后现在呢，美国就有好多在做这种专门的那种脚踏垫， 嗯， 然后可以调整高度，然后让你就是。坐马桶比较舒服的。 你这么安全带人，就聘请一个想被你踩的人，每天在你大便的时候让你踩就好啦。我相信很多点友会自动报名说，我愿意让马克踩我。 乱讲！ 你有没有试过？你要不要真的应征看看？ 募 集想被马克踩的人，请。这个工作有体格上的限制吗？ 体格没有啊。 比如说你要踩背厚一点的。 哦、oh,。 不是背后是哦、喔 嗯。 我说背比较厚，嗯、或是你比较喜欢。 如果我自己想要背厚一点的。 对，还是你要踩骨感一点的？ 我都没差、啊，各式各样都想踩踩看啊！ 有够变态！为什么要聊到这个？ 无用发明。为什么要聊无用发明？ 你就是说，那个 哦，我知道，因为 M 字开腿，没有。 那你可以把你腿合起来。 干嘛？你不是最喜欢这个东西？ 我喜欢 M 字开腿吗？ 你喜欢这个东西啊？ 那个东西是什么？裤裆哦。 对啊， 你根本就画你的裤裆画圈圈啊， 你喜欢我裤裆里的东西啊。 我们今天要唱哪一首歌呢？ 今天要唱 Rockabye。 Yeah。 好，然后 Rockabye 呢就是清洁的盗贼，洁净的盗贼。 这个团名很妙耶、欸、 对， Clean Bandit。 在这之前我不知道 Bandit 是 强盗、盗匪， 嗯， 匪徒， 嗯， 好， Clean 清洁的。 所以说在一些电玩当中选职业，因为有些职业是盗贼的、 Bandit， 就那个职业就叫 Bandit。 对啊， 所以幻影旅团他们也是一个幻影 Bandit， 他们也是，对 ，Phantom Bandit，Phantom Bandit。 对，然后呢，有人说 Clean Bandit 其实是一个俄国的 谚语翻译过来的直翻。 嗯， 然后就是那个俄国谚语翻出来呢，其实就是一个，反正总而言之是一个不是太好的话啦。 不是太好是指脏话吗？ 反正就是很很烂很烂的人，这样很不好很不好的人。 啊， 对对对，不过后来团员有澄清说，没有没有，其实就是盗贼这样子。 哼， 好，我们今天呢， 他们不是俄国人， 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我想想知道怎么用比喻啊。 你说他们可能也是随便翻到看到一句谚语，然后就觉得谚语不错，就拿来 用，就是一个俄国的词啊， 嗯， 对啊，然后就觉得哦，这个词蛮不错的，然后把它就是翻译过来这样子，对啊。 嗯， 那他们这个团体呢，主打是什么？他们从10年做出了第一首单曲，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反应不错，但真正大红的时候是在14、15年那首歌曲跟 Jess Glynn 一起合唱，然后就是那首 Rather Be。 现在听到这首歌，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好像是那个时候也才开始听到什么 Clean Bandit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时候为全世界的听众所听到。 嗯， 那因为这一首歌曲呢，就让这个世界认识到他们，然后这个卖点呢，他们的卖点有两个，第一个卖点，学历很高。 嗯， 他们呢是在剑桥大学认识的，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学生，这样子。 嗯， 然后之后有的去念研究所，但也都是很好的， 就不是在乱念的那样。 对对对，也是很好的大学的研究所，就所以第一他们是高材生，对。然后认识是在剑桥的基督学院，对 ,Jesus College。然后呢，第二就是他们是有深厚的古典音乐底子， 嗯， 所以他们习惯做的东西呢，就是 结合古典乐， 对古典乐，然后结合电子音乐。 为什么总觉得这个好像在哪边也觉得有印象，有听过？就结合古典跟，还是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个？ 还是我们唱过 Rather Be。 Rather Be 中文要翻什么？因为我完全没有中文的印象啊。 没有唱过吗？ 我完全没有直接的印象说 Rather Be 你会翻成什么中文，然后噔噔噔，嗯，完全 no feel。 嗯，那为什么我听过啊？ 还是只是现在这个世代越来越多人会把那个现代结合了古典这样？ 还是我曾经讲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讲过，怎么会这样 ？Deja vu？ 怎么会这样？ 算了啦。 好，那这一次呢？他们在16年的时候，他们损失了一名团员，这样子。 这个损失不会是指， 不是过世啊？团员就说他们要他要离开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奇妙的地方在于哦，这一团里面他们有情侣。 嗯，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他们团创作很大的那个来源，就是因为这对情侣分手了。 对，没错。 然后就是他们，反而是他们修补关系的方式，我觉得蛮酷的。 对啊，而且我很难想象，就是分手以后，你之后你每，也不是每天啊，可是就是你上台，就是还是会看到他。 嗯。 然后你还是要跟他一起表演。 嗯。 那种感觉有点难以想象。 不过他们智能已经进化到是可以如此的理性 分开， 就是这就是这件事情，这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一码归一码。 嗯，他们交往也很久，交往了8年。 嗯， 然后，可能要把它想成有些乐团就是只有在，有些乐团是不是就只有工作的时候会遇在一起 ？TC Back， 然后可能私底下也许不太联络这样子。 嗯。 但就 上次不是仿那个什么吗？是四分位吗？他们也是一个东西传一个，一个东西传一个，也不用见面的啊。 灭火器吧。 啊，灭火器，嗯。 对，但就算还是要在台上一起表演，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很矮哟哎，我很难想象我跟我的前情人在台上表演的感觉。 就算他可以，你也不可以。你们都可以一起喝同场喜酒了。 谁？ 你们没有。 哦。 这个沉默怎么回事？ 好的， 对，的确你是办不到的。然后咧， 然后在16年他们就是要就出了这首歌曲 Rockabye。 那这首歌呢也不负众望，然后又达到了 UK No.1， 而且在榜上停留一段时间。 嗯， 那这首歌曲呢，上次的 Rather Be 找到了一位女生 vocal， 这一次呢除了有一个女生 vocal 叫做 Anne Marie， 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1991年出生的。 二五。嗯。 对，然后 另外又找到一个老将，又找一个男生来担任 rap。 嗯， 这个老将呢就是 Sean Paul。那 Sean Paul 呢，牙买加人，所以就是你也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要找他，就可以直接把音乐就是风格要做得很牙买加式这样子。 所以他们没有主唱咯，他们都要一直请人家来唱。 对，他们就是他们做音乐。 纯做音乐这样。 做音乐，对。 嗯。 讲完了。 结束了。 结束了。我们可以直接来。 我们还要歌词啊。 对啊。 嗯。 我们可以直接来做歌词赏析了。 可以啊。 啊，我觉得我今天会一直咳嗽欸。帮我关一下麦克风。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其实呢，今天要唱的这首歌曲啊，的本周的 MM 音乐教室本来想要唱的是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嗯。 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女主持人，广播女神就说：“为什么不唱 Rockabye 啊 ？Rockabye 比较好唱啊。” 嗯，我觉得好像比较好唱。 你哪里觉得？你哪来的自信？ 哦、因为我本来就跟那个 I 什么什么 Live Forever。 嗯。你说不熟 就不太熟，然后我听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旋律是我非常非常就是最最棘手类型。 你最棘手类型， 就我觉得嗯， 念经啊， 我想说，哇，这对我来说太难抓了。那而且我之前好像就很喜欢 Rock By， 就之前有一阵子我自己不知道播什么，蛮常播这首歌的，好像曾经有想过就是想唱这首歌。 Oh， 而且我好像就是因为就听了喜欢，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首歌在唱什么，想说那就趁 M 音乐教室可以顺便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 oh， 到底 Rock By 在干嘛。 那你现在知道了吗？ 没有，我在等你跟我讲啊。 那好，然后今天呢我就来翻译，就我就翻译的时候呢， 哼，字好多哦，马克生气气。 哎、欸、我是真的，我是没有跟你没有 以前也有放过很多字，我没有唱过一些很 rap 的好不好。 我没有我不是在跟你说就是哼我生气气那一种。 他还给我用那种很可爱的贴图，就黄黄的圆脸人，然后那个眉毛皱的痕迹这样。 我是认真的生气，我是真的很愤怒。我一开始翻的时候， 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对你来说翻字数很多，你反而就是不在乎那个字数，你就是狂打就对了。 嗯， 我记得以前就是有那种字数很多的时候，你就是一直打一直打就管他的，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唱不唱得进去，反正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 因为在翻 M 音乐教室的时候， 又穿全白的衣服， 你又要喷番茄酱是不是？在翻 M 音乐教室的时候，其实最难翻、最不喜欢就是有 rap 的， 嗯， 因为 rap 会有很多很多词，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缩写跟简字，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譬如说品牌名称， 嗯。 然后他们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意思， 含义， 对，所以就很烦。就是有 rap， 一方面就是有 rap， 他们 rap 是不会重复的， 嗯， 因为他们不会再唱一次这个样子， 嗯， 所以 rap 就会让整首歌变得很长。 嗯， 我就要翻很多，然后 rap 字又很多很密。 那，啊，我们还可以趁机学一些牌子怎么念啊？ 啊，总而言之就是很烦啦。就是那时候在翻的时候就觉得很烦，然后后来就是我才翻到前面几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首歌 很有意义。 没有哦，这首歌是真的很有意义， 嗯， 对。然后在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不熟欸，然后我就再重去听一下， 嗯， 然后听了一下就在想说， 可是那时候你在做周五排行榜的时候应该有一阵子会很常播到它，既然它攻占那个 UK 金榜这么久。 哦，不好意思，就是我好像只放过不会太多次。 你是不是没有按照 UK 金榜？你是不是 UK 金榜 mix 欧马克榜？ 对哦，欸，周五排行榜一直以来都是欧马克榜啊。 What？为什么你按照 UK 金榜在那个，欸， 我的 UK 金榜我不会一首一首倒数啊，我的排行榜 前几名至少一定要放嘛， no， 他就是盘踞在那边。 No， 我就是不喜欢就是一首歌会放这么多次。 所以是 Mark 金，可是你明明你自己喜欢的歌你就会放超多次啊。 哎，欸，对，不好意思。 那刚才两句话的意思到底是？ 不是，就是好，我喜欢的好听的歌我就会放比较多次啊，当然。 居然这首歌当时没有得到你的青睐。 对。我没有很喜欢他， 嗯， 然后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高， 这么高是指 就是这么红， 成就到达这种顶峰，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好，然后再，所以我就回去听，然后就发现这首歌哪里好唱？广播女神，你 key 笑了吗？这首歌很 不好 唱， 反正我们就唱不进去，就是这样子啊，来来来，拿个喇叭来，跟不上， 没有， 但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开心啊。 你说跟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比起来， 对啊，那是干嘛啦？ 哦，跟曲风听起来是这样。嗯，但是 Rockabye， 好，他的故事其实是蛮艰辛的， 而且我们电脑里面是打 Rockabye， 没有那个 A。 对啊， 然后一直都没有人去纠正他。 对啊，嗯。他不会让你不开心，可是他是一个很艰苦的故事，这样子。嗯、那 Rockabye 是什么呢 ？Hard story， 对 ，Hard story。Rockabye 是什么呢？ 差在哪？ 它是 Hard story。 Tough story。 Tough story， 对啊，其实是 Tough story 啊，很 tough。 那 Hard story 呢？ 没有 Hard story 啊，很硬的故事没有。嗯 Rockabye 呢，就是我们要哄 baby 睡觉的摇篮曲。 那摇篮曲叫 Rockabye。 Rockabye，Yes。Rockabye， 妈咪 ，say a rockabye for me。 就是 rockabye 是噔噔噔，就宝宝睡，快睡 ，rockabye 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首哄孩子睡觉的歌。好，那有意义在哪里呢？有意义在于这首歌曲是要献给单亲妈妈们的。对，然后因为英国跟美国，然后尤其英国的那个未婚生子跟未婚怀孕率非常非常高， 从以前就这样吗？ 对，嗯，然后所以英国有非常非常多的未婚妈妈跟单亲妈妈这样子，嗯、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要献给单亲妈妈的，嗯，就在说很努力的把一个婴儿抚养长大、嗯，然后面对就是生活的困难这样子、嗯，然后给他们正面的能量，就虽然。我自己可能都要养活我自己了，但是我还是会把我最好的跟我的爱都给我的宝贝这样子、嗯、对。好，一开始是 Sean Paul， Call it love and devotion， 就叫他爱跟奉献吧。 Call it a mom's adoration， adoration 也是就是 adore， 喜欢喜爱这样子， 珍宝这样子、哦嗯嗯嗯、就说他是妈妈的宝贝吧。 foundation， 基石基准 对。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哈， 是一个很特别创作的 结合连结。嗯，好，那当然 bond of bond， 对，就是很特殊的。 This the bond of you and me。 什么什么？ 这个爱结合了我跟你。 哪里有爱？你说 this love 啊？嗯 ，bond of 要怎么用？ 哦 ，bond， 你把它当做一个片语啊、哦？嗯，没有啊，它就是 bond 而已。 就是 bond， 对对对对、嗯、它是一个 special bond， 它是一个特别的连结。 对，然后什么特别的连结呢？ of creation， 就是创作的特别的连结。所以 bond of 它不是合在一起的，它是 of 是接后面那个东西的，嗯，是那个的，那个 of 是的，嗯，所以是不懂、 哦、不好使，我简直黑人问号， 又黑人问号了。 bond 这个字让我黑人问号，不太好用。 好， special bond of love，爱的 特殊 结合， 所以它后面要接名词都会用 of 嘛？ 对啊 ，bond of 什么东西的？ 不会啊，可是你直接说，就是我们中间的羁绊，就那中间就没有 of 啊，你就不需要后面再接一个东西啊。哦，对啊，嗯， 以后我看到学生这个表情，去跟你说哦。其实他就是他真的不懂。 好，我知道了。 你现在抓到，嗯， 你不懂对不对？嗯，好，我也不想要再多解释，我们就继续下去吧。 好， 好，那他这边这个特殊的创作的连结呢，当然就在讲说，是 Sean Paul 一个嘻哈歌手，嗯，然后再加上Clean Bandit， 嗯，然后同样也是古典乐，然后再加上流行音乐，嗯。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就给所有外面的单亲妈妈们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曾经经历过挫折 ，Clean Bandit、Sean the Paul、Anne Marie、Sing、 就是、 made them here， 这三组人马，嗯， 唱歌吧， 对，要唱歌给你们了。 She works the nights by the water， 她在水旁边就是一值夜班。 啊、对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她已经迷了路。好远好远好远好远。 From my father's daughter， 从我爸爸的女儿开始。 She just wants a life for her baby， 她只想要给她宝宝一个生命吗？嗯，一个生活， 对，让她宝宝可以活这样子。嗯， All on her own， 就是都靠她自己。 No one will come， 没有人会来。 She's got to save him. 她必须要救他，但 him 是他的 baby。 对，要救他的宝宝。 要救他的宝宝。 Daily struggle， 日常生活的挣扎。 对啊，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一个挣扎。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妈妈呢就告诉她 baby 说 ，"My love， 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你的。" 那其实我觉得蛮奇妙，就是可能美国人，我印象中了，美国人好像不会说 "Oh, love" 这样子。 真的啊？ 这样叫人 love， 就像台湾、 oh, "My love" 这样子， 就像台湾人不会叫你亲是一样道理。 哦、 就是中国人会讲 亲， 可是台湾人没有这种用法，这样子。然后英国也会说 love， 对，就尤其 还那美国会说 darling 吗？ 会，对，可是就我觉得 love 听起来就很英式的用法。我说叫人哦，叫人，就是、oh love 这样子。因为最近有在看那个福尔摩斯第四季 ，oh love， 对啊，就会很有感觉。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我会给你我所有的爱。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Stay out there, stay out there. 要停在哪？要留在哪 ？There 是指哪？ 不知道。 就是你就留在那吧。 She tells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就是妈妈要告诉 baby 说，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不会像我一样的。 就是因为妈妈很辛苦嘛，对啊，所以就是会讲说你的生活会很丰富、很有意义的，不会像我一样就是这么虚无、这么辛苦。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你会长大，而且会有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ve got to do. 我会竭尽所能做所有我可以做的。 接下来就是 So rockabye baby rockabye， 所以就在唱歌哄他睡觉了。 哦、 对 ，So I'm gonna rock you。 嗯、 然后我就在哄你睡觉 ，Rockabye,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你不要哭哦。Somebody's got you， 就是有人会照顾你，有人会罩着你的。Rockabye, baby, Rocka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不要哭。这样子。好，接下来第二段的Shonda Paul 在说 ，Single mama, you doing out there？ 就是单亲妈妈，你在外面工作吗？ 那、you doing out there？ 就是you doing fine？ 你 还好吗？你过得还好吗？ Oh. 你还 OK 吗？你还行吗？你还可以吗？这样子。Facing the hard life without no facing the hard life without no fear。 你面对那个如此艰苦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的恐惧。 Without no fear， without fear。没有恐惧 ，without no fear 是很恐惧。 哈，所以他是面对这个生活，他是很恐惧的。 对啊，怎么会这样 ？Facing the hard life。 所以他说 ，Yeah， 我知道你是面对生活是 很恐惧的。 其实你心里很恐惧，可是单亲妈妈又要装得很坚强，这样。 Just so you know that you really care。 因为你真的在乎这些东西，这样。 Cause any obstacle come, you're well prepared. Obstacle， 障碍。阻碍 Our life have a lot of obstacles. Yes, our show have a lot of obstacles ahead of us. 很多的选手都必须 cross over many obstacles. Yes. 跳了那个咚咚咚。 哦，对，障碍是。好的 ，obstacles come. You're well prepared. Well prepared 就是 准备得很好， 准备得很好。 任何障碍来，你都准备好了，你都 ready 了。 Oh, no, no, Mama, you never shed tear. 妈妈，你从来都没有哭。 对，你不会流泪。Cause you have to shed things year after year. Shed things. Shed 它除了是流之外，它可能也是搭棚子啊，意思可能也是照顾。东西，因为你要把棚子搭起来嘛，遮风挡雨。 哇，留跟搭东西这两个 动词很 怪，差好多、哦。 对啊，他说说因为他说你不会流泪，你从来不会流泪，因为你还要就是搭很多很多的东西，你每一年年复一年 ，year after year， 你都要做这些事情。And you give the youth love beyond compare。 你给了年轻的爱，青春的爱 ，beyond compare，这好难翻啊。这什么啦？生气， 又生气。 就字的，我觉得最气的就是字，你都看得懂，然后放在一起，你就觉得， Give the youth 就是给年轻人，给下一代嘛。 嗯， 然后这些 love beyond compare， 你给他们的爱是超越，是无法比较的。 哦、你给他们的爱无从比较，这样。 对，你给他们爱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 嗯。 You find his school fee and the bus fare. Yeah. 你找到他的学费啊，他的交通费。 对，所以因为就是生活很辛苦嘛，就是要赚钱啊、 嗯。 对啊，你要赚他的学费，然后赚他的公车钱。 嗯。 对、啊，然后在英国伦敦搭公车非常贵。 嗯。 非常贵。嗯 ，Marie, the pups disappear. Marie, 爸爸消失了。 In the round back, can't find him nowhere. 你找不到他了，到处都找不到他。 Steadily you workflow, everything you know. 就是 workflow, 你 工作的 flow， 你就是工作，然后稳定的工作， 嗯， 然后所有的事情你知道。Say you not stop no time， 说你不会停止。 你说你要一直去工作，工作日复一日这样。 对，你不会停止，你也没有时间。 嗯。 No time for your tear， 你也没有时间流泪。 嗯哼。 接下来呢，他要说现在孩子长大了。 嗯。 Now she got a 6-year-old。 他的宝宝六岁了。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试图要让他觉得很温暖。 Trying to keep out the cold。 让他远离寒冷。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当宝宝看见了妈妈的双眼里。 He don't know he's safe. 他不知道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 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my love. Nobody matters to you. 所以又开始重复在唱着 Rockabye, Rockabye. 最后呢，就是会唱到说，Rockabye don't, Rockabye don't bother cry. 就是不要哭啦。Bother 就是麻烦嘛， 嗯、 就是 don't bother cry， 就是你不要哭。Don't bother cry 意思就是哭也没用，就。 Don't bother cry， 不用浪费力气去哭，这样子。 Uh-huh. 对，就是那个说什么？ 所以当有人失恋了，你已经安慰他，安慰他都觉得很烦，就说、oh, Don't bother cry。 完了，这样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啊。 他可能一直罗，他已经哭了，就是可能半年都还没走出情伤。你难道这时候不可以使用一句、 oh, Don't bother cry？ 对，或是或是你可能要跟我讲道理，然后可是我就是不听这样子。 Don't bother talking。 对啊 ，Don't bother talk to me， 就是没有关系，你不用讲了。 Don't bother talk to me， 我不会听这样子。 Say to my hand， 不用麻烦了。对对对对对 ，Speak to my hand。 Speak to my hand。 Yes。好，然后有一句呢是 ，Angels surround you， just dry your eye。 会。 哦，他说 ，Rockabye don't bother cry。 嗯， 你找到 Rockabye don't bother cry 吗 ？Yes。 Lift up your head。 抬抬你的头吧。 Lift it up to the sky. 你看，抬头看那，看那 sky。 看天空。Angels surround you. 天使都来了。 Just dry your eye. 他们来擦干你的泪了。 对啊，就是你啊，你赶快把你眼睛擦干吧，这样子。好，今天就是这个献给单亲妈妈，辛苦的单亲妈妈之歌 Rockabye。 所以。如果你的妈妈也很辛苦的话， 嗯， 你也许可以唱这首歌给她听，但是可能要翻译给她听。如果妈妈不知道英文的话， 所以你要唱给苏小姐听吗？ 啊、嗯，我最近在帮她努力的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最近我已经够忙了，她还给我找事做。 那为什么要咨询法律？ 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讲，我想我们是没有时间了。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原来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一直以为是一个 很快乐， 我以为是爱情，就是我进入你的生活，然后跟 rock 有关，可能就是男孩遇到女孩，女孩遇到男孩，就我们要 rock 彼此的生活。因为有时候我听到 baby 这两个字，结果没想到唱 真的宝贝， 对 rock by。 Godly love and devotion, Godly the mom's adoration, foundation, 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Ha! 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clean bandit, China ball, I'm Marie thing made them air. She works the nights by the water.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her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tells up there.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Jay. 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Stay to up do. Stay up so rock a bye, baby, rock a bye. party, I know that you really care. Cause any obstacle come, you well prepared. No, mama, you never said tear. Cause you have to set things year after year. And you give the youth love beyond compare. You find the school fee and the bus fare.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all the g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我是田雅霍，这是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风也让的季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不是你奔波。 如果已经走不到永远，那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 我们不要再见面，免得我又想你的耳边。 我是田雅霍，不要再见面是一首心碎的情歌，讲述着明明很爱却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感情，编曲层层堆叠，仿佛为悲伤的自己筑起一道高墙，更为这首歌的情绪加分。推荐给你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我依然还是期待着最后的机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Bartons,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没在怕的，是你就该坦然面对。美国原装进口 Spartan Race 斯巴达障碍跑竞赛，大中华首站 Super 超级赛，5月20日就在高雄旗津 Super Spring 活动咖优惠报名中。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 是我们笑了，笑着笑着。 回违4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隆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日全面上架，起初娱乐。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却越是会变没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这个段落我们要来唱 Rock By 了。那个商，你是什么？商 Paul， 我是 Anne Marie。 哦，哎，蹦蹦蹦！ 哇，我看 Echo 会有这个声音哦，那我必须把它关掉喽。好， 怎样？ 还是有啊。 一点点噗噗噗噗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克制的。第一次，我们一样先好好的熟悉一下这首歌曲。Are you ready, Shampoo? 欸，你连一次练习都没有欸。 我们现在就是练习嘛，我们就跟他齐头并进啊。 哇，你直接把练习这一次给大家听哦，好可怕哦。 为什么？ 以前不是至少还会练习，好好练习个一下。 啊，好啊，那我们现在再播一次歌，我们关麦练习啊。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要这样吗？给你选啊，二选一，你要怎样？ 我是没差啦。 就 在慢慢的暴食，继续 骂人， 全身创作，哈！外面所有的单亲妈妈，经历过挫折， 慢超多的。他值夜班，在水旁边，他迷了路，好遥远，从我爸的女儿。他只想神为他宝贝，都他自己没人回来，他必须救他 日常穿插， 告诉他哦爱，没有人会伤害你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没人比你重要。 刘三娘， 他告诉他你不会像我人生一样虚无，你会长大而且有好人生，我必须做我该做的。 刘三娘 所以洛克拜吧。欸，这边跟你唱，你有 echo 欸。 那给你， 洛居然这都丢给我，洛克拜拜， 有差吗？ 欸，这很不 OK 欸， 我就说很难唱啊， 好难哦，我把这还给你。 洛克拜，洛克洛克洛克拜。面对生活没有害怕耶，因为你知道你真的在乎，因为任何障碍你都来都准备好。哦不，不怕妈你从不流泪，因为你必须当东西别 敷衍。好像老人练 rap。 老人想跟上时代， 现在是在李明中心有没有？ 欸，他六岁这边这一段我很不熟欸。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没人比你重要。哈哈， 宝贝，洛克拜，我将要管你洛克拜，宝贝，不要哭，有人会找你。洛克拜拜，洛克拜拜，洛克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洛克拜拜， 洛克拜拜，不要哭。 洛克拜拜， 洛克拜拜，洛克拜拜， 洛克拜拜， 洛克拜拜，不要哭。 拜拜，好的，然后 你刚刚是乱搞啊？ 没有啊， 拜的 bang bang bang all right then， 我是照着唱欸。你都不要死了乱，欸，老贝贝会生气啊，老贝贝很认真啊。欸，我黎明中心，欸，很难得抢在麦克风里，大部分都唱那个台语歌曲啊。 这个真的很像帮你爸报名说，爸，我报名了一堂流行歌语那个那一堂课，然后你去练一下，然后老人在那边抢麦克风，为什么？ 欸，黎明中心真的不好抢麦克风啊？ 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过时啊？好的。各位，就是我们大概你也知道 Anne Mary 跟 Sean Paul 他们的分别了，现在你自己挑好你的位置，自己站好，这样子 什么意思？要站去哪？ 不是啊，他如果想当 Sean Paul 就准备好就练你那一趴啊， oh， 他如果要我这边就来我这一趴。 那你要这个吗？ 我不 你不想要？ 我自己帮我自己加 echo。 欸， 阿贝，欸，阿威，嘿，有了有了，嘿，哼哼， 你用高级的安的干爹。 欸，我 VIP 许愿员，欸，你 你去传我白人吼，好啊吼，阿伯好啊不？ 好啊好啊好啊。 叫他爱奉献， 阿伯， 叫他妈妈的宝贝，即使这是五十年前的创作，哈，为了所有的单亲妈妈经历过挫折。赶紧抢到想大跑按马力唱给他们听。 你看到什么 想大跑想大跑。 他只想身为他宝嗯在哪 For a baby, 都他自己没人回来他必须救他。 日常挣扎。 他告诉他、哦、没有人会伤害你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没人比你重要。 没有可能 。你不会像我人生一样虚无，你不会像我一样有十张罚单要交，还叫女儿去先诉冤书。 我在那，我在那。 所以洛克拜吧，宝贝洛克拜，我将要过你洛克干嘛啦，宝贝洛克拜，没人找我们家，没人认识立法委员。大家都说请高官瞧一瞧，可能就没事。我是老百姓。 Rock a bye. 那个妈妈，你活得还好吗？你的生活你没有害怕，因为你知道你真的在乎，因为任何障碍来你都准备好。哦不，不妈妈你从不流泪，因为你必须打动十年不一年。天气真爱， 长夜 不叫烟，不就真的学费公司钱？嗯， 啊，这不是我， 对啊，怎么少一段呀？没有人会伤害你，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没比你重要。 所以洛克拜拜，欧贝洛克拜， 洛克拜拜， 我将要过你洛克拜拜，欧贝不要哭， 洛克拜拜， 有人会叫你洛克拜拜，欧贝洛克拜，我将要过你洛克拜拜，欧贝不要哭。 哦，夸大拜拜，然后好的。哦，把它搬搬搬搬搬搬，好的，洛克拜，怎么会有十张？ 十度让它温暖，十度让它不冷。我喜欢这两句哦。 然后你又不会唱。 爱，没有人会伤害你。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没人比你重要。谁吹直笛？告诉人吹直笛，回首，怎么会有阿贝？不是说拿麦克风的人不可以太靠近喇叭。阿贝，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租约中写得很清楚，第三条你念一下。拿麦克风的人不可以太靠近音箱 ,OK? 好。 阿伯后退哦。 好。 后退哦。阿伯不准吃麦克风。你去跟人笑耶。你不会演假耶。嗯。 一首歌都这样唱完了、 哦。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耶。 下。 差不多最后一次了。 那这一次我们要把洛克掰换成母咪吗？ 母洛克掰要翻成什么？ 母咪母咪心动动啊！ 哪放得下？哪放得下？哪放得下、 啊？洛克掰，宝贝洛克掰，洛克洛克洛克掰。好累哦。 香头。 即使。哈。外面所有的单亲妈妈， 妈妈们辛苦了，妈妈们。 赶紧抢到向大跑，按马力 这是旁边，他迷了路，好遥远，从我爸的女儿，他只想身为他宝贝。都他自己没人回来他必须救他。 他 告诉他哦没人会伤害你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没人比你重要。 他 告诉他你不像我人生一样虚无。你会长大而且有好人生。我必须做我该做的。所以洛克拜拜宝贝洛克拜。 母咪母咪母咪心动动。 不要哭。有人会叫你洛克贝宝贝，我要摇滚你 Rock my boat。 妈妈，你过得还好吗？面对你生活没有害怕， 嗨， 因为你知道你真的在乎，因为任何障碍你都准备好。 哦不， 妈妈你从不流泪，因为你必须打动信念敷衍。给青春爱越超越比较，哎，你交到大学学费供这些。 Mary， 师傅让他温暖，师徒让他不冷。当他看见他双眼，他不知道他安全。 哦啊。没有人会伤害你，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那就是他的肺痨，好好。想离开医生，你就是不开医生拿200块，没人会找你。 木咪木咪咚咚，木咪吧。木咪木咪木咪木咪心动动，木木咪动，木咪心动动，木咪木咪木咪的屁股也摇摇。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out the c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没有人会伤害你，爱我要给你我全部的爱。这不就是最近的一本书，叫做《情绪勒索》。 好红啊！ 爱给适当就好，不要给太多，小孩会崩溃。就像 M 音乐教室3年再出来敲一次就好。太多次我被课数，今天忘了教大家喇叭要关小声，可能很多人会生气。 哎，你真的 干嘛？ 你唱到脸红脖子粗。 哎，我流汗很热哎。我只是坐在这边，我认真在唱哎、欸。 你不是过去的吴玛丽了？ 干嘛？ 吴玛丽不害怕这种东西的吧？ 不行 ，key 很高，我唱不上去。 以前你应该是那种吧？哇，刚刚好可怕。 健歌金曲， 这是一粒种子的心声，只有我和你，我们两人黏在一起，没人可以拨开，一起相依偎，落入土里。情人节最缠绵情歌，五百元 China Blue 种子。 我想要飞去佗位，嘛无法飞去佗位，我是一粒小小种子，风吹我流浪万里，我经过苦甘人生。我渡过海，渡浪水，犹原是有你。因为无论你天涯海角，咱会来选定开花，咱会来生又欢喜。注定是一生的造作。家裡咱兩人黏做伙，無人放得開，做伙來相活路。 休息一下，听廣告啦。 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8。 我会一直想。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郭美美2017最新专辑《你的名字》，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对爱的纯粹与勇气。海蝶音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最后一首歌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还是为大家送上一首跟妈妈有关的歌曲，这首作品来自于张惠妹，阿密特母系社会。我还有 echo 耶。对啊， 好笑哦。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 拜。 制造让人下注，什么理由发明什么假马子？难道是想让匹马为你生个儿子？没有兄弟聚会那些幌子，还可以煮好宵夜当作美食。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傻子。我笑得柔软，心却比铁还干，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看。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不要再说要恢复床又能着床，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你想，你想，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双袜子，朋友聚会演戏让你要面子，难道我没有发现你目测谁的 size？ 我记得女娲不听岳母赐字，你只将少数多做相夫教子，仔细算算最值钱的只是结婚戒指。我笑得柔软，心却比铁还干，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看。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不要再说要恢复床又能着床，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你想，你想，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心以为真脸戏剧里的那一套，皇上吉祥，简直可笑。你可以帮我重复爱我的台词，我不相信你又放弃我的guts。我无所谓，女人就该是这样子，安静，该死。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不要以为羽毛围裙就是渺小，心以为真脸戏剧里的那一套，皇上吉祥，坚持。 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全台唯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二加二留学专班，电机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